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咧。前美国总统啊，拜登咧就系传出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患上前列腺癌，而且咧都系相当之严重啊，就系咧嗰个癌细胞嗰个指数咧有一个叫做格雷逊啊，那个评级咧如果系十嘅话咧，佢系达到咧系九级，即系话咧佢嗰个癌细胞咧嗰个毒性都几犀利。本来前列腺癌咧系嗰啲高龄嘅男士咧经常好容易患上啊嘅一种疾病，尤其系年纪越大越容易有，只不过咧。是如果老人来讲，这些老的男人如果有前列腺癌，反而个风险呢死于前列腺癌的风险是低，因为它扩散应该很慢，因为新陈代谢那个过程呢是缓慢。但是呢拜登呢那个前列腺癌呢就据说呢就已经是扩散，而且那个状况呢就不是挺好添。咁到底仲有几多时日呢就唔知道。之但係呢个世界呢就係、是向呢全球宣示。一个呢权力咁大嘅人物就算佢退咗休，佢身患呢个重疾呢都係向美国公民呢係开诚布公，一定要话俾呢係国民知。因为呢啲做总统唔係做皇帝，所以佢身体嘅健康嗰、那个维持个透明度。咁呢而且拜登呢就好明显啦，近年已经呈现一个老态。咁呢就你諗下，去年嘅11月如果真係俾拜登係焗住去竞选连任嘅话，到咗今日你而家美国系咩状况。所以民主党呢我一早一好多年前讲过，喺四年前你搵一个咁高龄嘅拜登，仲配搭一个咁无能嘅傻大姐何锦丽，其实一啲都唔傻㗎。呢一个极左咁嘅人物，你怼一个一正一副咁嘅人出去，你分明就係想 Donald Trump 係下一届返嚟啫，係咪呀？呢一个咁嘅配搭呢係非常之低劣嘅。我话大家 Donald Trump 已经呢喺度虎视眈眈，佢已经话呢佢第一任嗰个选票呢係你民主党作弊。如果你又想截止佢翻转头咧，你就应该揾一个强啲嘅，唔系咁老，而且咧个健康一定要好嘅咧，就配搭一个强力嘅副总统上嚟，因为以备咧有咩冬瓜豆腐嘅士啤胎可以顶上。只但系一个老一个弱，老弱残兵咁样搞出嚟，系咪后边一只无形之手或者上帝嘅旨意，系一定会安排 Donald Trump 翻嚟咧？系嘛？所以咧，民主党呢啲咁样你令人会谂起咧，旧年十一月咧，你系愚弄紧美国嘅选民，系一个老人家已经咁样啦，你焗住咧仲话得啊？点解啲人咧净系留意啊？佢系咪记忆有误啊？脑退化啊？净系谂住佢上决？点知原来真正嘅问题出现喺下决啊！而家最新有两个记者咧出咗本书，个书名叫《原罪》（Original Sin）。呢个原罪咧就揭露，其实喺拜登任期嘅下半期咧，佢就已经个头脑已经唔清醒噶啦，就已经咧讲嘢咧结结巴巴唔认得人啦。包括咧系最支持民主党嘅荷里活男明星叫佐治古尼 （George Clooney） 呢个拜登同佢其实认识好多年，到后来咧见到叫唔出嗰个名，而民主党里边嘅人完全知道拜登嘅健康已经顶唔顺，之但系维持黑箱不向外界公布，不但系咁，仲讲大话，话拜登嘅健康依然良好，思路咧系仍然敏捷。到最后冇办法隐瞒啦，先至咧临时咧就改用何锦丽上。嗱呢一个竞选呢个咁嘅乱局就系发生喺旧年嘅十一月。正因为咁，民主党自己阵脚大乱，就开条路俾 Donald Trump 咧翻转头。所以咧，就算旧年嗰场嘅选举，如果可以喺个选票度作弊咧，你都可以睇得出 就系拜登加贺锦丽呢啲咁孱弱嘅配搭咧，已经令到民主党连作弊都冇意志，同埋都搞唔掂。于是咪 Donald Trump 翻嚟咯。咁呢啲咁样嘅民主制度，你已经睇到咧喺美国近年系出现啲乜嘢结构弊端。而家 Donald Trump 咧亦都好有风度啦，系嘛？佢口口声声咧本来都系闹 Sleepy Joe 啊，阿拜登冇用啊，系佢四年留低嘅烂摊啊。如果我做总统咧，就唔会爆发呢个俄乌战争啊。佢听到呢个南极嘅消息咧，如果第一次时间咧就向拜登咧系致以慰问啊，佢改称咧就叫 Joe 啊，同埋向佢嘅太太阿 Jill 啊，就系咧表示咧呢个深切嘅慰问，希望佢早日康复。嗱，呢啲亦都可以讲系美国民主嘅精神。你喺政见嗰度 ，Donald Trump 无论系点样唔同意啊，拜登都好。系嘛？正所谓对方人之将死嘅时候咧，系要留翻两分情面嘅。所以就算啊，阿 Donald Trump 嗰把口咧，平时系咁狂妄都好，喺呢个时候咧，都系表现翻一个咧啊政治家或者啊美国应该有嘅啊公民嘅一种态度啊。咁而家拜登咧咁样搞法，当然咧会令到咧吓国人咧系对佢多啲同情啦。佢以前嗰任内嗰四年，就算有啲失误啊咩嘢咧。都会多啲感性嘅宽恕啦，系嘛？咁咧就会对佢嗰个评论咧系会标准会宽松啲啦，系咪啊？咁反而咧，好多人你理性谂翻咧，即系压，即系叫啊，捏一把冷汗啊！好彩旧年咧就唔系佢最连竞选去连任，系嘛？佢应该有自知之明，但会唔会佢连自己啊前列腺有事啊都唔知咧？一个高龄的男人如果前列腺是有癌症呢，他应该一早应该是有警觉的。因为个小便的习惯会改变，同埋呢会时时呢有好多令人尴尬的场面发生。但他一路都不讲，这个呢亦都是他个人负有一些责任咯，是不是鲍生？ 是啊，今次呢个消息都挺突然啊，因为在去年十一月总统大选之前呢先至公布呢医生呢觉得拜登是适宜参选。有一段咁嘅即系消息嘅，咁虽然咧事隔咗都一段日子啦，即系老人家嘅健康变化可以好快，短短三两个月之后咧，可以系另外一回事。不过都令人怀疑咧，其实即系究竟拜登真实嘅健康状况喺当时啊，系咪真系可以参选咧？直至去到佢退选之前，大家都见到佢嘅一啲老人痴呆啊，或者佢失忆嘅状况咧，系间歇性出现嘅。咁而且好似你话，即系老人家对于前列腺呢啲咁嘅疾病咧，应该佢自己系心中有数，佢身边嘅人咧更加清楚。咁究竟咧有冇隐瞒咧？其实呢一点咧都令到人有啲怀疑。咁而家呢个咁嘅诊断咧，据嗰个癌症指数讲，分十级咧，而家去到九级。咁而且咧扩散去到骨髓。咁如果根据一啲即系一般嚟讲嘅情况咧。是不乐观的，因为可能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咁当然亦都有奇迹出现啦，有部分人可能话即系三几年之内都可以健健康康。咁始终佢八十几岁高龄呢就唔容易去用一啲比较我哋叫做强烈嘅有效嘅药物去治疗，因为身体未必受得住。咁而于是乎呢，咁大家觉得呢个 moment 呢就真係觉得呢个拜登呢即係会唔会系一个被推上舞台，其实他已经身体上已经是不能够应付，而去到他真的要退选那一刻呢，令人想回转头呢都觉得有些唏嘘和有些可怜的。咁无论如何啦，咁他四年的任期当然引起很多争议啦。我反而会想呢，就是如果他当初没有当选这个 what if 啊，真的他没有当选的时候 ,Donald Trump 就会连任。连任的时候会不会提早呢嘅佢嘅措施会執行嘅时候，呢、这个世界唔会变得而家咁混乱。另外就係、是、如果拜登嗰四年冇咁粗鲁即係佢唔做总统佢嘅健康又会唔会改变呢？呢啲呢有啲真係有啲时係人生有哲學嘅问题。有啲时候呢福系祸所依，祸系福所依。即係俾你做咗总统呢，你可能换咗一个生命潜伏咗呢个癌症嘅可能性。咁但係呢如果你唔做总统，咁你会唔会又可能换咗一啲时间健康啊，同埋呢世人嘅一啲挂念呢？咁呢个呢就係即係好吊诡啦，即係正正等于而家呢一刻 Donald Trump 返嚟做咗总统，咁嗰个世界会唔会因佢而改变，变得更好啊，变得更坏啊，甚至会唔会引起战争呢？ 嗱呢啲咧又系未知之数，所以咧有时回顾翻去过去 rewind 翻我哋好似回带咁样去睇嘅时候咧，往往一个选民或者系一个一个参选人嘅决定咧，的而且确无论对个世界同埋对佢自己嘅人生咧，都好似有啲好特殊嘅影响。你后边咧若干嘅时日之后回顾咧，你就会睇得到啦。 咁拜登咧喺卸任之前咧，特赦佢个仔吓，呢个咧已经系臭名昭著噶啦。呢个咧不肖子啊，叫亨特拜登。亨特拜登咧当时咧就被美国政府控告咧系瞒税啦，啊，同埋咧仲有就系非法持有枪械。啊，咁咧当时咧拜登就话咧，佢特赦佢呢个仔咧就系嗰句说话咧就系My only living son。佢话我唯一仍然在生嘅儿子，呢句说话咧就系充满凄酸，就系话打动咧美国嘅选民，就系话俾佢听，其实佢已经啊家破人亡，所剩无几，因为佢嘅际遇咧又系几凄凉嘅。1972年咧，佢嘅妻子同埋佢啱啱啊嗰时出生嘅女咧，就嗰时啊揸架车系嘛，啱啱出超级市场，点知咧喺条十字路口咧，俾一架违反交通規則的車咧就迎頭相撞，咁佢個太太咧同埋佢個女咧即時死亡。咁跟住佢剩翻兩個仔啦，個大仔咧叫阿波，阿波，阿細仔就亨特。本來嗰個阿波咧就係讀書好好，亦都品格咧係好端正，點知不幸咧亦都係英年得到腦癌逝世。所以咧，拜登咧一生佢雖然係一個咧參議院啊職業的政客，但是他的家庭經歷多種的不幸，沒有了太太，沒有了女兒，跟著沒有了大兒子。而他本人呢在前幾年呢也都是生過皮膚癌，是入過醫院呢，是將那些皮膚癌呢那些出面那些瘤那些斑點啊腫瘤之類呢就手術切除。當然皮膚癌來說呢就當時就沒有致命啦，是吧，点知咧到而家咧就确诊咧系前列腺癌啊！咁所以啲国人咧就对于佢个仔咧啊，横掂都人都走咗啦吓，就冇乜嘢咧成成追击吓。但系亨特拜登咧，佢嘅罪行嘅点指啊系逃税啊吓。喺拜登做副总统嘅时候咧，佢又公然利用啊父亲副总统嘅职权咧，私底下私帮大做生意。咁佢做呢啲生意，拜登知定唔知咧？包括咧，佢出任烏克蘭一間天然氣公司啊嘅非執董，呢啲當然咧就係同拜登啊啊嗰個縱容啊，甚至咧係同埋暗中安排咧有關啦啊，所以拜登咧對於烏克蘭啊啊嗰個關係咧係相當之密切，就咧做副總統嘅時候成日出訪，咁另外咧亦都咧係多次出訪咧係中國大陸，係咪？咁所以咧佢任內啊，到底佢係咪清廉咧？定是啊，同佢个仔啊系揾路数咧，啊，因为咧佢家庭不幸，所以剩翻只系得呢个仔唔生性都好，佢都要照顾咧，咁啊显而易见噶啦，咁所以成个拜登嘅家庭咧系充满啊变故啊，咁咧自而家佢生病咧，加州啊嘅州长叫纽森啊 ，Newsom 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充满争议嘅人物啦，系嘛。咁啊，讚揚佢係一個有尊嚴嘅人，有一個勇敢嘅人，同埋亦都有好憐憫心嘅人，係嘛？佢話 ：A man of dignity, strength and compassion。佢話咧就啊，為佢祈禱啊咁啊，呢啲咧即係美國嘅精神啦、啊。到咗呢個地步啊，所有政見嘅分歧咧都唔係太重要，因為畢竟咧係年紀太大啦。佢任內咧點都好都有咧係為國家咧服務過。至於俄烏戰爭啊，呢啲佢係咪應該負啊？係咁大嘅責任咧？川普對佢嘅指責係唔係話啊？太過咗火咧？啊，同埋佢最尾啊，我哋喺風雲谷啊，喺前幾日都講過，點解佢競選嘅時候突然間咧就指責選川普嘅嗰啲人啊，全部都係白痴咧？咁樣就刺激到選民咧，更加投票俾 Donald Trump。呢個係咪對啊？阿何錦麗啊？臨時同埋黨內嘅人咧，啊唔俾佢參選啦，嗰種種種嘅不滿咧，但係事後亦都證明咧，佢唔應該咧係再競選，因為咧佢白宮嗰度裏邊啲助理咧係露出消息，就話如果拜登嗰陣時贏咗，佢贏咗之後就即刻要坐輪椅咧，係出現於公眾場合。呢個坐輪椅咧個形象係唔好嘅， 对上一个坐轮椅啊履行职责嘅总统咧就系罗斯福，因为佢患有小儿麻痹。嗱、啊，呢、这个冇得讲啦，呢、这个系佢少年嗰阵时咧系得翻嚟嘅疾病。所以咧，罗斯福为咗保持形象咧，你系睇唔到一张相系佢坐喺轮椅嗰度咧系办公嘅。啊，平时嚟讲啊，都系咧佢办公啊或者咩咧，佢可以咧挣扎住企起身嘅。啊，所以咧就。这个对个国家的形象很重要。美国的国运呢你搞到这样那些总统的人选呢不是老弱残呢就是一个 Donald Trump。到底哪个应该负责呢是选民的问题啊还是民主党里面根本没有人啊还是民主制度已经被家族的文化去垄断啊希拉里两公婆啊拜登啊奥巴马啊这些这样的人啊为什么可以啊是轮流是交换权力的呢啊这些到底合不合理呢就由美国公众自己去评论咯。 是不知道巧合定是真的这么巧啦。在拜登被揭发这个有这个癌症之时呢霍士新闻呢就访问了一个之前啊是阿 Jill 即是拜登太太的一个新闻官员啊在白宫里面的。咁佢叫做咧米高拉罗沙啦，咁个翻译个名就系、是，咁佢咧就接受霍士新闻嘅一个 talk show 嘅访问嘅时候咧，佢讲述翻佢喺2021-22年期间咧担任阿 Jill 嘅新闻嘅秘书嘅工作，咁佢话佢当时咧佢喺 East Wing 啊，因为佢就唔系总统嘅秘书新闻秘书啦，就唔系 West Wing， 即系唔喺西翼嘅，佢喺东翼嘅，咁但系咧佢话有好多嘅新闻消息咧。西翼那班人呢即是总统的幕僚呢都是讳莫如深他很多时候呢去问答案呢永远都问不到一些可靠和确实的答案。他说他在担任这个 Jill 的新闻秘书期间呢他说连只狗咬人的事都不可以向外公布。因为当时呢有人传说过在白宫里面 Jill 那只狗呢就周围咬人的。那这样东西呢他就拿来做出即是去举一个例子。而且他说呢整个拜登团队里面即是 West Wing 里面的消息呢是讳莫如深之余呢其实是完全不透明的。特别呢他的霍士新闻呢拿到一条录音带呢就在这里听到拜登去记住一些可能演说内容啊或者资料的时候呢有一些认知的障碍。即是说呢成日不记得嘢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如果通过呢位前新闻的秘书呢去讲其实民主党内部包括拜登的团队呢的而且确呢对拜登的健康状况呢是有些隐瞒的。但究竟是不是隐瞒去到不能够升任总统的位置呢这个就很难证实。所以今次拜登呢的消息传出来的这个前列腺癌这么严重呢会不会其实已经在之前已经一直以来呢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同埋咧，唔能够升任总统，但系都系要坚持参选。而坚持参选，究竟系佢本人嘅意思啊，定系背后佢太太阿 Jill 或者其他民主党嘅大佬啊，系嘅决定咧？所以有啲时候咧，我哋批评或者怪责拜登嘅时候，我隐隐都有觉得佢有啲身不由己嘅。特别一个老人家去到咁嘅年纪咧，啊，即系虽然佢。都是一个很资深的政客但是权力欲是不是大到这样的地步而置诸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者生命于不顾都要出来去选呢所以最后他退选呢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很难讲是不是好的决定因为他的退选的而且确是为他自己的健康或者为美国呢是做了好决定但是也同时推了贺锦丽上去这一样东西又是令到整个选举呢就产生了当时很多巨大的变数。所以现在尘埃落定即是拜登会不会在未来的一年里面就身体状况会恶化或者甚至有人说开玩笑讲会不会有国葬出现呢这样东西到时就大家更加可以回顾一下究竟他的健康状况是不是真的好像之前他的团队所讲说可以升任总统。 贺锦丽根本是一个无法选举的总统是一个叫 unelectable 的 candidate。找这个这样的人来做副总统是搞笑和恶作剧的。所以为什么民主党是负最终的责任还有那些啦啦队啊是吧